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一的第十一页。广会当知，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堕比比有情众中，或在卵身，或在胎身，或在尸身，或在化身，身份升起。我们上次依生果差别门讲解三种习气，其中依成为事论说明生果差别已经讲解完毕，现在依摄大圣论说明生果差别，请看讲义一的第十一页第十六行。二，研究十一世变生果者。第二，再依摄大圣论所安立的十一世来分辨三种习气所生果。如《摄大圣论》第四卷云，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摄大圣论》本是第二卷，在他翻译的《摄大圣论释》是第四卷。此中若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世事、术事、处事、言说事，此由名言熏习种子。这十一世中的身世，是指眼耳鼻舌身五色根。身者是与受者是有不同的解说。依应顺法师解说，生者是，是指染污意，就是指第七世；受者是，是指等无间灭意。依王恩阳居士的解说，生者是，是属于第八世，而受者是，是第七世。彼所受是，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彼能受是，就是眼等六识。以上诸事就包含了十八界的一切法。世事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生死流转相续不断的时间。术士是因为有情的种类与有情生命个体都有无数无量的差别，所以就安立了术士。处世是指有情所依住的细世间有无量无数的差别，就安立了处世。言说事是在有情所做事的见闻觉知上，有情互相辗转传达讯息，而生起了无量无数的言说，由此安立言说事。这以上九种事都是由名言熏习种子为因而生起的。若自他差别事，此由我见熏习种子。一切有情各自摄取自己的根身， 由此受用各自的境界，而有种种的差别。在自他根生与受用的境界上，这无数无量的差别安立自他差别是，这是由我见熏习种子为因而生起的。若善去恶去死生事，此由有知熏习种子，有情随顺自己所造的业力，有受用可爱的艺术果报与不可爱的艺术果报的无数无量的差别，以及有情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又有另外一期新的生命升起，在有情所受的生死轮回中有无量无数的差别，由此来安立善去恶去死生事。而此善去恶去死生事，是由有知熏习种子为因而生起的。广如彼是，广说就如《摄大圣论》中的解说。四言四缘分别者，名言习气是正因缘，余二习气是增上缘。第四门解说是从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与增上缘四缘来分别三种习气。其中名言习气是有为诸法的清因缘，所以说是正因缘。我知习气与有知习气都设属于增上缘，故成为是第八卷云：随二名言所熏成种，作有为法个别因缘。这里引用成为是论第八卷论文作为证明。二名言是指表意名言与显境名言。随顺第六意识缘能权义理的名句文熏成的表意名言种子，与七转世缘各自境界所熏成的显境名言种子，作为有为法升起的个别清因缘。又比附云：因知我执有知习气与差别果是增上缘。成为是论第八卷文又说：我执习气与有知习气对望于自他感得善去恶去差别的艺术果，是属于增上缘。因为我知习气能使令有情生起自他差别，有知习气能使令有情感得艺术果，所以都是属于增上缘。若广分别成为是论第八书，在成为是论第八卷述记书文中有做广泛的说明。这以上是原册书解说一切种子事完毕。现在我们回到经文。鬼一是种子事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曰去生略明身份升起，从六去四生大略说明有情身份的升起。 广慧当知，佛称呼广慧菩萨，要正确了知所说法。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在六趣中生死轮回各个不同的有情生命体，在一起生命死亡时，就舍弃了此生的六趣四生的身份。堕比比有情众中，第八世随顺业力的引领，又落入下一期有情生命体，得受用新的六趣四生的身份。六趣是指天趣、阿修罗趣、人趣、旁生趣、恶鬼趣与地狱趣，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尸生，或在化身身份升起，在有情六趣生命体中，依受身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种受身，使令有情身份升起。这四种受身就是卵身、胎身、尸身与化身。我们看讲义一的第八项，言六趣者，如下经说：那洛迦、旁生、恶鬼、天、阿素罗、人。解说六趣，在本经下面第五品无自性相品中说，这六趣是那洛迦，就是地狱趣；旁生就译为畜生趣，还有恶鬼趣、天趣、阿素罗趣以及人趣。然此六趣诸宗不同，各宗派对于六趣有不同的说法。依萨婆多宗为立五趣，在一切有部宗义中只安立五趣而不是六趣，故大婆沙第172云：如契经说五趣为那洛迦、旁生、恶鬼、人、天，在大毗婆沙论第172卷说，如佛在阿含经中所说，五趣是指那洛迦、旁生、恶鬼、人与天。又云：未有余部立阿苏洛为第六趣，彼不应作是说。契经为说有五趣故，广说如彼。又在这一卷中说，有其余的部派安立阿苏洛为第六趣，这个部派不应该做有六趣的说法，原因是佛在阿含经中只说有五趣，所以不应该违背佛语。在这一卷中对阿苏洛有许多的说明。问：若尔阿苏洛何趣所摄？提问说，如果只安立五趣，那么阿苏洛在五趣中是涉属在哪一趣呢？答：婆沙有二说，一云天趣，平家正义鬼趣所摄，正理二十一，俱舍第八大同婆沙。回答说，大毗婆沙论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阿苏洛属于天趣摄，可是阿苏洛因为心常为缠取所缚，所以当佛为他说四念住， 他就疑心佛为诸天说五念住。当佛为他说三十七诸道品，他就疑心佛为诸天说三十八诸道品，因此他们不能悟入正法，不能证得正性离身。所以知道阿苏洛非天趣舍，由此就可以知道阿苏洛是鬼趣所摄。这第二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说法。在顺正理论第二十一卷的说法与大婆沙相同，在俱舍论第八卷没有查到有相似的说法，但是在俱舍论记的第八卷有相似的说法。依金部宗为立五趣，故诚实论第十四云，业有六种，为五趣业及不定业。依金部的宗义，也只是安立五趣。所以在诚实论第十四卷中有提到有六种业。在实验详品中说，从不善业增三恶趣，损天人众，所以知道有五趣业。又在思想品中说，又行者见有不定报业，由此知道有不定业。这是金部宗义。金一大圣现在依大圣的经论来解说，有处为五，如佛地经及维摩等。大圣经中有的只说五趣，譬如佛地经中佛说有五趣以及五趣个别的名字，而在维摩诘所说经中有说到五趣个别的名字。问：若尔阿苏洛何趣所摄？提问说：如果此二经为说五趣，则阿苏洛应该是属于五趣中的哪一趣呢？答：依佛地经第六卷云，诸阿苏洛种类不定，或天，或鬼，或复旁生，故故别说。经查证以后，这是属于佛地经论。回答说，依佛地经论第六卷说，阿苏洛有不同的种类，有的在天趣，有的在恶鬼趣，也有的在畜生趣，所以不分别说它是由哪一趣所摄。有处说六，如及此经及法华经等，也有大圣经说六趣，譬如解深密经与法华经中都有说六趣以及六趣个别的名字。或有处说或五或六，也有经论中说五趣以及六趣。若依于伽立五为证，故第四云，又诸非天当知天趣所摄，然由一思多怀诈谄约狂多故，不如诸天为净法器，由此因缘有诸经中说为别趣，实是天趣。经查多怀诈谄约狂多故，在瑜伽师地论是多怀诈幻谄狂多故。在瑜伽师地论中将阿苏洛设在天趣，所以安立五趣为正义。在第四卷中说，又诸非天当知天趣所摄。阿是非的意思， 苏洛是天的意思，阿苏洛就是飞天，他们是属于天趣有情。然由一思多怀乍患，产狂多故，不如诸天为净法器。好，这个就是前面曾说的，阿苏洛心中常为产取所缚，所以对于佛所说法，常怀疑心，不能信受奉行，因此说他非净法器。也由于这种因缘，在有些经论中就另外安立阿苏洛为一趣，其实是属于天趣有情。又第二云，如是安立世界成矣，于中五趣可得，为那洛迦、旁生、恶鬼、人天。又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卷说，先安立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土，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五趣有情可得。那五趣呢，就是那洛迦、旁生、恶鬼以及人与天。一制度论，立六为正，故第三十云，又摩诃眼中法华经说有六趣众生，观诸异义应有六道，复次分别善恶应有六道，善有上中下故，有三善道，天人、阿修罗；恶有上中下故，有地狱、畜生、恶鬼道。在大制度论安立六趣为正义，在第三十卷中说，又摩诃眼中，摩诃眼是梵文的音译，意义就是大圣的意思。在大圣经典中，依法华经说有六趣众生，并且观察诸经的义理的意思，是应该有六道众生，所以以六趣为正义。再从善恶业果来分别，也应该有六道。造作善业时，有上善、中善、下善三种品类，得业果时就有天、人、阿修罗三善道。造作恶业时，也有上、中、下、恶三种品类，得业果时就有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广说如比，论中说，如果安立五趣，则造作恶业有三种恶道果报，造作善业就只有二种善道果报，与造作业因时善恶业都有上中下三种品类相违背，所以如果安立六道就没有相违了。又第十云，佛不分明说有五道，说五道者是一切有部僧说，佛差佛记录部僧说有六道，复次因有六道，何以故？三恶道一向是最处，若福多最少，是名阿修罗，身处因别，以是故因言六趣。又在第十卷说，佛并没有明白说只有五道有情，安立唯有五道有情的是部派中的一切有部僧，并且 从一切有部僧中分出的活差佛记录部僧，就是我们常说的独子部，他们却说有六道有情，所以有部中也有不同的说法。从另外一方面说，确实应该说有六道有情，为什么呢？因为三恶道有情一定是罪业多善业少才到三恶道受报，而阿修罗是福业多罪业少，所以他们生活的处所与三恶道处所应该有差别，由此道理就应该说有六趣有情。好，这以上是属于大圣的解说。问：阎魔王何去所设？我又顺便提问说，阎魔王就是我们说的阎罗王，是哪一趣的友情呢？答：依大婆沙鬼趣所设。故比172云施设论说，如今时鬼世界王名阎魔。回答说，依大毗婆沙论，阎魔王是鬼趣友情。在第172卷说施设论中说，现在的鬼世界的王，他的名字是阎魔，所以知道他是鬼趣所设。又云：山部州下500余善那有阎魔王，即是一切鬼本所住处，从彼流转亦在余处。好，大毗婆沙论又说，在南山部洲下面500游善那处，有阎魔王管理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鬼趣有情原本的居住处。后来恶鬼趣的有情从鬼世界流转，也住到了其余的世界去生活。若依于伽地狱去设，故第二云：随依有情，有感杂染增上业，生在那洛家中做净席王。依于伽师地论说，阎魔王是地狱的有情。在第二卷中说，在这个世界成就的时候，先有人趣的友情出生，由人趣友情造作了善恶业，而感受五趣的果报。其中有一个友情造作了强大的杂染恶业，他就感生于那罗家的地狱中，这就是阎魔王，又名净席王。死亡以方便净席地狱有情之罪，所以称为净席王。阎卵胎湿化生者，即是四生。经文说，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身份升起，就是经论中说的四种生。于且第二云：云何卵生？为诸有情破壳而出。彼复云何？如鹅、燕、孔雀、鹦鹉、舍利鸟等。在于伽师地论第二卷说，什么是卵生呢？回答说，有情先在卵中孵化，再破壳而出，这是卵生。又举例说明，譬如鹅、燕、孔雀、鹦鹉以及舍利鸟等鸟类的众生是属于卵生。云何胎生？为诸有情胎所缠裹， 口胎而出。彼复云何？如象、马、牛、驴等。什么是胎生呢？就是有情先在母体中的胎胞中成长以后，再破胎胞而出生。又举例说明，譬如大象、马、牛、驴等，就是胎生有情。云何失生？为诸有情，随因一种失气而生。彼复云何？如虫、蝎、飞蛾等。好，什么是失生呢？就是有情的生命体必须因为湿气的浸润而生。又举例说明，譬如昆虫、蝎子、飞蛾等有情是属于湿生。云何化生？为诸有情业增上故，具足六处而生，卧腹不惧。彼复云何？如天、那洛迦、泉，即人、鬼、旁生一分。什么是化生呢？有情由于造作强大的善恶业力，由业力而化生。化生时，或者是眼等六处具足，也有不具足而生的。再举例说明，譬如天趣以及地狱趣全部的有情都是属于化身。人趣就是在注解最初的人趣有情是属于化身。一部分的鬼趣有情以及一部分的畜生有情啊，譬如是龙，这是属于化身。若广分别，如毗昙第八，显宗十二，俱舍第八，顺正理二十二，活沙一百二十。好，在以上的论述中，广泛的分别四身可以参考。毗昙在此就是指杂阿毗昙心论，显宗就是显宗论。问：前说六趣，何故复说四种生耶？提问说，经文的前段已经说六趣生死，为什么下面又接着要说四生呢？答：俱舍第八云，施舍足论作如是说，四生舍五趣，非五舍四生。不舍者何？所谓中有，由是道理，天等六趣舍身不净故，复重说卵等四身。回答说，在俱舍论第八卷有解说。在施舍足论中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说四身，就完全含摄了五趣有情。可是说五趣有情，就不能完全含摄四生有情。为什么呢？因为中有是化生，摄在四生之内，可是中有却不摄在五趣之中。由此道理，可以知道经中先说六趣，由于不能完全摄进有情，所以后面又接着说四生。问：若何故更说六趣？又提问说，既然四生就能够摄进有情，那么经中就说四生就可以了，又何必还要说六趣呢？答：欲显善恶受身差别，故说六趣。回答说，经中要说六趣，是为了要显示造作善业与造作恶业，感受艺术生命体 有可爱与不可爱的差别的缘故，所以要说六趣。问若尔何故不说戒耶？好，又问说，如果要说差别，那么为什么经中不说三戒有情呢？答：戒通非情，故此不说。回答说，确实有情是有三界的差别，但是有情所依住的世间是属于无情界设，所以说界就设了有情与无情，设属太广泛了，所以经中此处不说。真谛三藏一同此意。好，真谛三藏对于经中说六趣四生的意趣与此处讨论的意思是相同的。六趣四生亦如别章。好，六趣与四生的义理可以参考其余经论所说。然是此文有其两解。解说子一曰趣生略明身份升起，这一科的经文可以有两种解说。一云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者，名所舍身；堕比比有情众中者，便所受身。所受身中自有二类：一六趣身，二四生身。若依此事，身份升起，通前二类。好，第一种解说是经文中说，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这一句文是说明有情一其生命结束死亡时所舍弃的身份。经文接着说，堕比比有情众中，这一句文是分辨有情由业力感得心一齐的生命体所受的身份，而这心所受的身份可以从两类来说明。第一类是六趣身，比如说所受的身份是人趣或者是畜生趣等等。第二类是四生身，譬如说是胎生或是化生等。依这种解说，经文最后的身份升起这一句文就通于六趣身份与四生身份。一云所受身者皆是四生，堕比比有情众中是其总因，或有卵生等者别显四生，故《金刚先论》云：卵生等者受身差别，有色等者粗细差别。若依此说，身份升起依四生说。第二种解说是说，心一其生命体所受的身份，只是依四生差别来解说。在经文说堕比比有情众中这一句文是总说有情由业力为因感得心一齐生命体所受身份。经文接着又说，或在卵生乃至或在化生身份升起，这一段文是属于别说心一齐生命体所受身份，有卵、胎、湿、化四种身份升起差别。金刚仙论是世亲菩萨弟子金刚仙菩萨的著作，来解说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的论书。在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 非无想，我今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在论中解说卵胎湿化四身，是说明有情依止四种方式受身差别。又若有色与若无色，是说有情色身的粗细差别。若有想若无想与若非有想非无想，是说有情心事粗想与细想的差别。所以如果依第二种解说，经文最后一句的身份身喜只是依四种身而说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事成熟，鬼一是种子事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一种子事广遍受身差别，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名受身身份差别，又分成三颗，这是第一颗淫一名种事成熟。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事成熟，这一句经文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有情要受身时，最初要一切种子心事中心一起生命体的种子成熟。第二种解说是说，一切种子心事在最初投入母胎的一刹那，与父精母血合合成为结罗兰，就名为成熟。好，有两种解说。再看下面的经文，辗转合合，丑一名受身分位差别，分成三颗，这是第二颗淫二名辗转合合。辗转合合也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一切种子心事与父精母血合合，受身成结罗兰。在这个时候，事与结罗兰是同一安危，就名为辗转合合。第二种解说是说，一切种子心事与父精母血受身成结罗兰时，由于一切种子心事中种子的功能力而有维系的根及四大种合合生起，名为辗转合合。再看下面经文，增长广大，丑一名受身分位差别，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淫三名增长广大。增长广大也有二解。第一种解说是说，一切种子心事与结罗兰辗转合合后，结罗兰渐渐增长，色根与四大种也增长广大。第二种解说是说，由于事与结罗兰合合，色根与四大种增长广大，色根与福根尘为一指，六事也增长广大。另外增长广大也可以分为胎藏八位与通向八位这两种。下面我们会依原册书来解说这两种八位，请看讲义一的第九项。言于中最初 一切种子心是成熟者，此名种是成熟，位于此去生受生位中，最初结生，一切种子心是成熟，初结生时种是成熟，成结罗兰，名为结生。经文说，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是成熟，是在说明有情结生时种是成熟，意思就是有情上一期生命体结束以后，新一期生命体在六趣生死中受四生位中，最初结生相续时，一切种子心事与父精母血合合，名为成熟。也就是最初结生时，一切种子心事与精血合合成结罗兰，就名为结生。故《瑜伽论》第一卷云：尔时父母贪爱聚集，最后决定各出一滴浓厚精血，二滴合合注母胎中，合为一段，犹如手乳凝结之时，当于此处一切种子亦属所摄，直受所依，阿赖耶识合合依托。在《瑜伽师地论》第一卷中说，尔时就是终有要投生之时，父母贪爱共行邪行，最后父亲母亲各出一滴父精母血，二滴合合注母胎中，合为一段，就是父精母血成为了受精卵，住在子宫中，受精卵的形状就如同手乳要凝结时的相状，当于此处就是于受精卵处，一切种子亦属所摄，直受所依，阿赖耶识合合依托。阿赖耶识与受精卵合合，并且以受精卵为依托处，此阿赖耶识在这里有三种特性，它摄藏一切种子，故说一切种子，它得到了新一期生命的一属果报，所以说是一属所摄，直受所依的所依就是受精卵，它是阿赖耶识所依托处，故名为所依，而受精卵又为阿赖耶识所直受，才能成为生命体继续而生。云何合合依托？我再特别解说合合依托，先解说合合，为此出浓厚精血合成一段，与颠倒缘终有俱灭，父母所出的浓厚精血合在一起成为受精卵时，投生有情的中有见到此受精卵，便升起颠倒以及贪染的爱着心，于是同时中有就灭亡了，有情新一期的生命体的生有就相续的升起，同时即由一切种子事功能力故，有余为细根及大种合合而生，即与有根同分精血合合团生。同时一词查《瑜伽师地论》应该是与灭同时，就是与中有灭亡的同时，由于一切种子事中种子的力量有余维系根，主要就是指生根，此时眼耳鼻舌四根 还没有能够升起，还在种子位，而生根是最初升起，所以说有余为细根，即大种和合生。眼等四根虽然还没有升起，可是眼等四根的大种已经升起，这个时候生根已生，所以当然生根的大种也已经升起。即与有根同分精血和合团生，与有根同分是指福根成，因为生根已生，而生根所依的福根成大种也同时升起了。精血和合团生，团生就是聚集在一起而升起的意思。生根、诸根大种以及生根福根成，与父精母血的受精卵和合而生。我们现代的话，就是一切种子是借着受精卵的分裂而变现，升起了生根以及诸根大种及福根成。于此时中说是以住结生相续，即此名为结罗兰位。在这个时候就说一切种子是以安住与精血合合成新生命体相续而生，就在此新生命体上安立假名，称为结罗兰位。此结罗兰中有诸根大种，唯与生根及根所依处大种俱生。在此结罗兰位中有诸净色根大种，唯与生根，眼耳鼻舌四根还没有生，唯有生根生，即根所依处大种俱生，生根所依的福根成大种此时也升起了。即有此生根俱生，诸根大种立故，眼等诸根四地当生。因为有与生根俱生的眼耳鼻舌四净色根的大种为因，当有情在母胎中从结罗兰位逐渐的增长的时候，眼耳鼻舌四种净色根也就升起了。又由此生根俱生，根所依处大种立故，诸根依处四地当生。金陵科经处版是又由此生根，大正藏版是又由此生根，查瑜伽论是又由此生根，大正藏版是正确的。又因为有与生根俱生的福根成大种为因，有情的福根成也逐渐的升起，有比诸根及所依处具足生故，明德圆满依止成熟。查瑜伽师地论，成熟是成就。有情在胎藏中生长，可以分为八位，其中的第七位称为根位，就是有情的眼等诸根升起。第八位称为行位，就是有情根所依处的福根成分别的升起。当诸根与福根成具足升起，有情的心与心所法就可以依根为增上缘而升起，所以此时就名为圆满依止成就。如果眼等诸根还没有升起的时候，眼是等是不能升起的，一定要等诸根成熟了以后，眼是等才能升起。 乃至比云，杰罗兰氏最初脱处即名肉心。好，前面讲解和合，这是说明依托。在杰罗兰位，阿赖耶氏依托父精母血的受精卵色法而生，所以他称名为杰罗兰氏。他最初的依托处就称名为肉心，有的解说肉心是心脏，也有解说肉心是脑。如是事于此处最初脱，即从此处最后舍。好，阿赖耶识在有情出生的时候，最初是依托于肉心，有情死亡时，最后阿赖耶识也从肉心舍离。依照本论所说，有情作恶业者，心是从色身上部分开始舍离，渐渐的到心处。有情造作善业者，心是从有情的色身下部分开始舍离，渐至心处。如果照这种解说，这个心处就是指肉心，解释为心脏就比较合理。因为如果是脑的话，就在最上部，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解释了。一俱舍论第九云，有言精血即成根一，未前无根中有俱灭，后有根者无间续生。查俱舍论在最后还有如种与芽灭生道理，这一句文在俱舍论第九卷有讨论说，有情结生相续时，净色根如何升起？第一种说法是父精母血的受精卵就是净色根升起的所依。在前一刹那，尚无净色根的精血与有情中有俱时灭无，下一刹那由有情业力故，受精卵中就有生根与其余净色根大种合合无间相续生起。就如同前一刹那种子灭无间，后一刹那新芽就升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又云，有余诗云，别生大种，如一叶份别有重生。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业力的缘故，另外升起有情生根及其余色根大种，依止精血安住，就如同依止树叶或者依止粪便，另外有重生起一样。余且所说同出失事，若依顺正理24取后说为证，广说如彼。好，原策书分辨说，余且师弟论的义理就如同前面第一师所说，而顺正理论以第二师的说法为正义。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俱舍论。言辗转合合者，此有两事。在解说经文辗转合合有两种解说。一云，初受生之时以事为缘，根大种等辗转合合，故于且第一卷云，即由一切种子事功能力故，有余为细根及大种合合而生等。第一种解释是说，在有情新一期生命体最初的生有升起时，以一切种子事 摄持的种子为因缘，有生根及诸根大种等和合生起。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第一卷论文说，有情出受生时，即由一切种子事中种子的力量，功能就是种子的意思，有维系的生根以及诸根大种，还有生根的福根成大种和合而生。亦云是与杰罗兰辗转和合，故摄大圣论云，与母胎中是杰罗兰更相和合。第二种解释是说，一切种子心事与杰罗兰辗转和合，所以摄大圣论第一卷说，当结生相续终有灭时，与母胎中有情的事与杰罗兰更相和合。无信世论第三云，亦属与其赤白同一安危。无信菩萨的摄大圣论是第三卷解说前面这句论文，说在终有灭时，与母胎中有一熟事与其赤白同一安危，另相合杂成为杰罗兰。这个事就是指一熟事，赤白就是指父精母血的受精卵，同一安危是说由于一熟事依托力故，受精卵的色法就不会烂掉，不会坏掉。同时如果色法有所损益，则易熟事也会有所损益。譬如说堕胎破坏了受精卵的色法，那易熟事也会受损，就离去了，也就死亡了。好，如果在怀胎时母亲吃一些营养补益的食品，能使胎儿的色法强健，则胎儿的易熟事也会强盛。这个就是同一安危。世亲世论一同无性，世亲菩萨的摄大圣论释文与无性菩萨的意思是相同的。梁朝摄论第三云，论云世世托科罗罗与母胎中便合受生。在真谛三藏译的摄大圣论世亲是第三卷说，摄大圣论说世世托科罗罗与母胎中便合受生，科罗罗就是杰罗兰的意义。是曰世事即是意识，于一切时中与科罗罗相应故，言托科罗罗。此果报是意前染无事，故言变。由宿业功能起风，和合赤白令与视同言和，即名此为受身。解释论文说，世事就是指意识，这里的意识不是第六识，下面解说这个意识是果报识，就是第八意属果报识的意思。此意识入胎以后，于一切时中与科罗罗安为共同，就称为相应，又说明为是依托科罗罗。与母胎中便合受生的便，是说此新一期生命体的一属果报是与前面投生的中有的染污是是不同的，它已经变异了。中有要结生的最后一心，一定对于将要升起的生命体有爱染心，所以说它是染污事。 这称为变。和是说由于过去生造作的业力成熟，业种子升起了现行，名为起业风。使令父精母血以一熟识和合同体，所以总和变和二字就名为受生。言增长广大者亦有两事，经文增长广大也有两种解释。一云由前辗转和合力故，杰罗兰等见增长位，跟大种等增长广大。第一种解说是说由前面所说的是与杰罗兰辗转和合的力量，杰罗兰由一切种子是为缘渐渐增长，而有生根及诸根大种等升起增长广大。一云由和合故，名色渐渐增长广大，故于且第二云又杰罗兰渐增长时，名之与色平等增长，俱渐广大，如是增长乃至一指圆满因之。第二种解说是说由于有维系生根及诸根大种等和合而生，于是名与色也渐渐增长广大，从杰罗兰位增长，经过胎藏八位而广大圆满。名就是指受想行识四蕴，也就是指心心所法，色是指色蕴。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卷说，杰罗兰位渐渐随着胎藏八位增长时，有情的名就是心心所法与色法也一起增长，色心二法同时渐渐广大，最后有情诸根升起，并且诸根所依处的福根尘也分别显现，就名为一指圆满。此中由地界故，一指造色渐渐增长，由水界故，摄持不散，由火界故，成熟坚硬，由无润故，由风界故，分别知节各安其所。前面曾说在杰罗兰位有诸根大种与诸根所依处大种与一熟识俱生，所以这里说明如何由地水火风四大种使令所造色法升起。此中由地界故，依止造色渐渐增长，四大种有四大种的种子，所造色有所造色的种子，所造色法如果要升起现行，必须先要有四大种升起现行，如果四大种没有升起，所造色的种子就不能够升起所造色法，所以称为一指造色，是一指四大种而生的所造色法的依次。譬如眼根是所造色，眼根所造色要升起现行，必须先要有眼根四大种升起为缘，眼根造色种子才能升起眼根所造色现行。由于四大种中地大种子的力量能够使令杰罗兰的造色种子现行为造色，并且逐渐的增长广大，由水界故摄持不散，诸根与所依处的造色现行升起逐渐长大时，由于水大的种子升起现行的力量， 能够摄持现行的造作，使令凝聚而不散失。由火借故，成熟坚硬。火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体温。由于火大种子升起火大现行的力量，诸根及所依处的造色能够成熟并且坚硬。由无润故，由风借故，分别枝节各安其所。由无润故是说水大的凝聚力也不能够太强，凝聚力太强了，造色就不能分开了。又由风大种子现行的力量，随着杰罗兰逐渐长大，渐渐的从这个肉团中呢，就有头部、四肢以及关节从身体适当的位置分别长出来了，这个就是增长广大。若分位者有二种位，一者胎藏八位，二者通向八位。有情受生的分位差别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情在母胎中可以分为八位，称名为胎藏八位。第二种是从有情一期生命中分成八位，就称为通向八位。一胎藏八位，为杰罗兰等，故杂集第六云：自此以后，根见生长，如缘起说。故列颂云：最初杰罗兰，四生恶不谈，从此生必失，必失生见难。次波罗奢屈，后法毛沼等，即色根形象。渐渐而生长。好，第一是说明胎藏八位，就是杰罗兰等八位。在杂记论第六卷说，自从杰罗兰与一俗士在母胎中俱生以后，根生就渐渐生长。好，如同缘起经在解说世缘明舍处所说的。论文中并且列举了颂文说明胎藏八位的名称。好，最初杰罗兰就是第一位，是杰罗兰。次生而不谈，第二位是而不谈。从此生必失，第三位是必失。必失生见难，第四位是见难。次波罗奢屈，第五位是波罗奢屈。后法毛沼等，第六位是法毛沼，即色根形象，第七位是色根，第八位是形象，渐渐而生长。有情在母胎中就依此八位的次第渐渐的长大。又余且第二云，复次此胎藏八位差别。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卷也解说胎藏八位的差别。何等为八？为杰罗兰位、俄不谈位、毗湿位、见难位、波罗奢屈位、法毛沼位、根位、行位。好，论文中先列举了八位的名称，下面再做解说。若以杰宁见内人兮，名杰罗兰。结凝是说父精母血已经结合凝在一起了。见内人兮，在中阿含经中有见欲经，是说有人中了毒箭，受到了极重的痛苦，这个时候医生要为他拔箭治伤，这个人却说，等一下，在拔箭之前我先要知道射箭的人是谁，他长相怎么样，他是什么种族的，他住在哪里，然后他又要知道他射箭的弓与弓弦的材料是什么， 弓是什么颜色，以及箭的材料。另外还要知道制箭师是谁。于是就在试图了知这些讯息之中，这个人就死了。箭就比喻五蕴生命体，就是纯大苦蕴。我们不要求解决五蕴生死流转之苦，却要去追求这个世界是常无常、有边无边等没有毅力的问题，是非常愚痴的。所以此处的见就是指色身。在此时有情的色身还是非常稀薄而不浓的流质状态，就名为结罗兰，就受精卵。若表里如落，谓之肉味，名而不谈。当色身的表面与内里渐渐的浓稠，如同乳酪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凝为固体的肉，这一味就称为而不谈。若已成肉，人即柔软，名必失。色身已经凝固为固体的肉身，但是还是非常柔软，一碰触就会破，这个时候就称为必失味。若以坚厚，稍堪磨处，名为剑难。色身的肉体已经坚实厚重，可以轻轻的碰触而不会破，就名为剑难味。即此肉团增长，脂分象限，名波罗奢趋。色身在剑难味是一个肉团，肉团在长大，前面说有风吹它，风大就是有头及四肢的相貌在肉团上出现了，就名为波罗奢趋。从此以后法毛找现，即名此位。色身再增长，在头部有头发，身躯有汗毛，四肢有脚趾，就名为法毛找位。从此后眼等根身，名为根位。色身本来已有身根，在此时眼耳鼻舌四根也升起了，这个时候就名为根位。从此以后鼻所依处分明显现，名为行位。然后色身长出了福根尘，眼耳鼻舌身形状就分明的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就称为行位。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好。刚才有提到这个六趣四生，那我有听到龙是属于化生，对，那因为我们凡夫是肉眼，肉眼在六趣四生里面有很多趣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但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按照经论来讲的话，那很好奇，就是说在近百年来我们发现有可能有外星人这种生物，在六趣四生的概念里面有没有它的定位啊？ 有可能是他世界的人，也有可能比如说极乐世界的人， 就不属于六趣四生的范畴里面。 那边是莲花化身，就跟这边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以六趣来归类，就对。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以六趣来归类，因为在那边的话，也有阿弥陀佛变现的鸟类。那我们在前面讲那个续品的时候，也有讲，就是佛菩萨为了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比较庄严， 是 也会变现成其他种类的众生来庄严这个世界。 是， 所以也会有六趣四生的差别。 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不会。 师父阿弥陀佛。弟子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师父您刚才 所做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佛的那个做了一个譬喻，就是说一个种的这个对，那就是说，其实就是之前就是有，去参加这个这些南传的修法了哈。那他们就是有说到这个法的医疗，那甚至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在法的医疗，他引用这个国外医学的这种，就是说我们在禅坐的时候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有一些就是说能够治愈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适当的这种不协调的这种疾病等等。那甚至说到更引人入胜的，就是说也可成就是说这个这个癌症也得到了这种抑制或者是治愈的这种经验的分享。那在那个场合那个场域，那也就是说那种会让弟子想到说这种似是而非的就是说看起来我们是应该想要说离开这个生死那可是他怎么却这么一转弯就转到就是说追求了这个世间这种长命啊无病的这种境界而不自知了。那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在修的时候就是的确就是说比如说去参加什么禅食啊，可能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可能前七天都很痛苦身体啦那到了第七天之后所有该痛的都痛过了那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可是那个太好是指说那个其实是身体得到好好的修复然后的那种好，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是怎样，可是就是说你要论及到说法义的这种说破除烦恼啊什么的种种我想还不如那一种的强烈想要请问法师说怎么会明明是在修行的一个场域，然后怎么就转到那里去了？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有病痛有病苦，然后你去参加禅修突然一下病好了，你的病苦就没了，所以你本来有痛苦，然后呢现在这个痛苦结束，就是苦苦就没了嘛，病苦属于苦苦嘛，苦苦就没了，所以你的感觉是说很快乐。那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苦？没有啊。所以你学法它是要解决你的苦地嘛，对吧？可在苦地中你并不觉得苦，你因为苦地不是只包括苦，它还有什么坏苦跟行苦，所以你学法是要对治苦地，它这三种苦都要破掉，所以它不是一种乐受，乐受是属于什么坏苦，所以它不是一种乐受，它是把整个的苦地灭掉所以如果说你修法证阿罗汉，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从生死苦中完全解脱出来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了，甚至不要证阿罗汉，你证个出果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解脱了一部分生死苦，那你的感受就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虽然也会有一些法乐，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什么？都是在生死苦中，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在苦地中作乐，我们要享受那个坏苦，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坏苦，不是在追求什么灭掉苦地。所以去禅修以后，你的病苦去除了，你很明显的从苦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那你会觉得一种很大的relief， 就是放松。所以说你证了出果，或者证了阿罗汉，你真的从苦地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一个很大的放松。可是我们学习佛法只是在解脱的路上第一步，所以感受还不是这么强烈，它能对治部分的烦恼，但是不能完全消灭烦恼，在这个阶段只能稍微减轻烦恼的什么力量。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说，我们上次讲，你学习这个经论，各位学习经论，又怎么样？你能够用你学的东西来对治烦恼吗？很难吧。为什么？我们都下课以后，你一回去，你就开始怎么样？又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学习了一点点佛法，然后你回去两个星期的日常生活，这一点点佛法还剩多少不晓得，对不对？我上次说，请各位回去两个星期。做什么事情？观察一大起嘛。还有两个星期在做的，请举手。有比较少嘛。但是多少有做一点。那你不这么做，你这两个星期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没有力量了。那上个礼拜上完的课回去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你回去两个星期观察，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观察就是依他起，就是观察他缘起，你就会对什么？对缘起法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观察，你才会感觉说这个世间是缘起的。要不然你回去说不定明天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什么就上去了，就不知道它是缘起的，就认为就认真，他认真的时候你就苦了，对。所以上次说回去以后观察，你不管碰到什么事，你观察它是依他起，就观察它是缘起。那本周要做什么工作呢？什么叫遍计所知？我这样看这个笔，心中不做分别，那这个时候前六识是没有执着的，有执着是第七识，所以你还是在有漏位，因为第七识还在执着第八识为我，可是你前六识这个时候是什么？限量的自性分别，它没有好坏的这些分别。好，那我这个时候开始分别，花了29块买了一支烂笔，一用头就掉了，这时候我心里就不高兴了，对吧？好，我刚刚在想什么东西？花了29块买了一支烂笔，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是不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花了29块买了一支烂笔，这些是不是文字？是不是语言？所以我是在表意名言上面分别， 是不是？我在这个上面辩记，所以我认真了，一支烂笔，花了我29个石油的钱，买了一个石油的烂笔，我认真了。我从这些语言文字上面去嫉妒这件事情的分别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什么升起了辩计所知之心。OK， 所以你这个礼拜回去，你观察这件事情。如果你心中没有想事情，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不要紧，你只要心中一分别，只要是有语言文字的分别，你就想，我进入了辩计所知之心。除非你是在如理作意思维法义，如理作意思维法义的时候也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对吧？那这个时候是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由什么原成实所摄，就是原成实性。可是你如果是不如理作意，不是在如理作意上面，就算不如理作意，你只要心中一分别，不是在佛法上面分别，你就是进入了不如理作意，就是辩计所知之性。你这时候就马上要停下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辩计所知之性。所以你这礼拜回去就这样观察，你只要你心中一起语言文字的分别，只要不是佛法，你就进入了辩计所知之性，你就认为你现在辩计的事情是真的，你就认为它有什么真实之体存在。可是那只是你心中在什么，在语言文字上面做分别，跟那外面发生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外面发生的，我们上个礼拜观察是什么？依他起自性。是什么？是缘起法，它是缘起的。缘起法上面有没有文字？这个笔上有没有文字？那笔有没有烧？我叫笔，没有，对吧？所以当我说这是笔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辩计所知之心了。这个笔是一个缘起法，它没有名字的，所以依他起自性是没有名字的。只要你现在心中一分别，有名字一分别，只要不是佛法，你就进入了辩计所知自性。而你分心中的这个分别是没有体相，是没有的，只是你心中的分别，它是没有字体的，它绝对不会。你现在分别说这支笔，你心中的分别绝对不会就是这支笔，这支笔是依他起自性，你心中的分别不是什么，不是这支笔，不是依他起，是你心中的什么分别而已，是辩计所知自性，对吧？所以你只要这次回去，你这两个礼拜你观察，你只要心中一动，一去分别，不管好的坏的，除非是佛法思维哈，你只要一动，不是佛法思维，不管好坏，你已经进入辩计所知之心，你已经堕入什么生死流转当中。OK， 你就这样观察，你只要心中一做这个分别，你说啊，又入生死了，又投胎了。可以，赶快停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这个只是什么辩计所知之心。啊，这两个礼拜就做这个观察，啊，做辩计所知之心的观察。你不这样子观察，你不知道什么叫辩计所知之心。你前两个礼拜不那样观察，你不知道什么叫依他起自性。语言文字说很多，哦，我们下面到一切法相品三自性还会再讲解。语言文字说很多，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现在从生活中去观察，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你到时候再把它拼起来验证一下，你就知道唯识在讲什么。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何难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